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咱们中国人每到过年，一家人都会坐在一起借打牌娱乐娱乐，联络感情。可是您得适度，打牌打到昏天黑地就不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小栏目中呢，咱们一起来听一段由郭荣启、马志存合说的相声《打牌论》，听听在相声中两位先生是怎么讽刺那些沉迷于打牌的人的。打牌论这个段子是郭荣启在传统相声赌论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郭荣启精简删节，只保留了打麻将和斗石壶两种，并在人物性格语言上进一步给予丰富发展，从而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听众的欢迎和肯定。打牌论的内容是单纯简明的，除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开头外，全段节目由两大部分构成。前一部分集中刻画了一个麻将迷打麻将牌时洋相百出的心理、神态、动作、语言等等，后一部分通过一群家庭妇女斗石壶时的言语情趣，生动地表现了一位市民妇女的喜剧形象。郭荣启的这段打牌论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完全通过语言的模仿，使听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从牌桌上的麻将迷到街坊大娘，不同人物的不同特点全由他一人表演，由此足见郭先生对生活深入观察，对人物语言的把握提炼的高超能力。闲话少叙，请您欣赏这段由郭荣启和马志存合说的打牌论。 先生您贵姓啊？ 不要客气，我姓马，叫马志存。 马志存， 哎，就是我。 哎呦，就是您呐！ 啊， 久仰久仰， 久仰呢？ 久仰大名啊！ 啊， 马志存说相声多年了， 也是个小学生 啊。您客气了， 不是客气。 经常我在电台上常听您的， 哎，有那么几段 啊，经常播音。 对 啊 啊， 这个报纸上也常见。 既然咱们投缘，这么办？ 嗯， 我请您， 您请我哪儿吃？ 南市食品一条街。 我去到那儿，我看着难过。 不，那挺繁华，挺热闹，您难过什么呀？ 哎呦，您说的是现在 啊？ 当然了， 南市石群一条街 啊， 那这当然了，现在繁华 就是好嘛 啊，建筑这条街才不到一年的功夫 啊， 我到那儿去我就回想30年代， 哦， 40年代， 联想起旧社会， 南市那个地方 啊， 嗯，最悲惨的， 哎 啊，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口头语， 哪句？ 到南市三门馆逛一逛，除了吃喝就是当， 这还是这么一句老话。 你花几个大子买个窝头吃是实在的，刨出这个全上当， 真是。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哎， 害人的地方， 鬼地方 啊！明娼暗赌，大烟馆，白面馆， 什么都有。 要在30年代那个时候，在冬3月。就这个天气，哪天街上冻死个10个8个的？ 您那么一说，我听都惨的慌。 跟那个垃圾车就往啊沟里倒。 实际是这样， 明的赌博，就是赌博场啊。 哎， 您到那儿耍钱去，九死一生。 哦， 你呀、啊，他那地方害人呢， 活不了。 押宝啊，掷骰子，九赌无胜家吗？ 对。 说不到赌博场，在家里头， 家里耍耍， 这叫赌窝子。 哦， 这个名字叫暗赌。 嗯， 有推牌九，有打 pass， 有打麻将牌，尤其这个推牌九，这个叫明火耍。 怎么个明火耍呢？ 两张牌就赌输赢，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真是个明火耍。 说文明一点了，在那儿打八圈牌。这坐那儿稳稳当当的， 多好啊！ 不文明 哦， 最品人格， 打牌， 嗯，138张牌， 嗯， 还有多少嘴儿？ 都有什么嘴儿啊？ 费脑筋呐！ 啊， 这个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您给说说都什么嘴儿？ 却不吃啊，门前倾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渣啊。砍单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扣这儿地了带混子。 您听听，这是多少嘴儿吧？哦，就是为赢钱。不过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哦，不懂。 哎，有的嘴儿我还真不明白。这个捉五魁是怎么回事？ 46万胡他，这叫捉五魁。 胡那个5万。 对。 哦。这个什么呢？ 扣渣。 扣渣亮渣呢？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都有扣几亮几啊？ 抓起这4张牌来， 嗯， 看，看完了拿脑子记住，把它扣到那儿。 你看， 就不许看了。 哦， 多怎亮牌呢？多怎糊了多怎亮。 哦，得费脑子。 这就为多赢钱的。 嗯，都有扣几亮几？ 扣3亮1，扣4亮2， 哎， 扣5亮8。 对，我今天打住。一共13张牌，再扣5张亮8张，手里光眼子，那还来什么劲儿？哎，什么都没有了。 扣5亮8，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对，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没用上。哦，这个自摸滴溜呢？ 这也为多赢钱的。 哦， 这牌摸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这一摔， 不加钱了。 哦，嘴没了。 怎么叫滴溜呢？ 嗯， 拿这牌拿手这么一趟。眼神一转， 嗯 啊，底了，糊了。 哦， 这是摸的好的， 摸的不好的呢， 麻烦喽。 嗯， 4家打牌，冲3家使眼神，浑身浸满疙瘩胳膊这儿了。 是啊， 五官乱挪位。 啊、 哦，你就别吓唬人家了。 嗯， 他还吓唬人家，兄弟哥哥们， 呵。 这把耍来，你们3位就活不了。 对，也不至于啊， 呼一把是一把的。 嗯， 就这个劲儿。哎呀，行，有瘾。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秋黄瓜烂了啊！ 怎么？ 再来来， 再摸摸。 他就这么一来，一使身段，再来来。那3家也有听了，害怕。 是啊， 怎么样？ 都吓这样。 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这个， 瞧这劲费的。 过去要有打牌的 啊， 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这么一站 啊， 十分钟我就看出谁输谁赢了。 不，这不算你有能耐，我也能看得出来。 怎么呢？ 当然了，谁那钱多谁就赢，谁那钱少谁就输。这有什么？ 你是以钱为目标。 哎， 我不是。 您是？ 我看他脸上， 我看他气色， 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摔牌骂色子。 哦， 一连气儿他赢了三把。 嗯， 打这儿就高兴起来。 在这赢钱的 脸上有喜容，脚底拍着板，嘴里拉着胡气。 是啊， 想忙来忙。 嗯， 您瞧这劲儿的。 您瞧这赢钱的， 这是赢了 啊。 哼，今儿牌不错呀，看见了，看单啊，独听啊，编针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满顺序，坐这地方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串黄的。 你看看， 串串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能不赢钱吗？里个噔噔，里个噔的噔啊，不冷本冷本冷本灯啊，别动，碰一个，碰碰一个，二条灯里根他这儿拉上了。 嗯， 上家不乐意了 啊、哦、 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一大杂院，街坊全睡觉了，你这咋坐着就等不等，等不等，我等谁，我等 就是 把人吵醒，人说闲话骂街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哦，怨我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您看见了，我说不来偏叫我来，我这打牌呀，我这受气来了，刚胡了两把，拿胡气也不好了，我还没吃着牌，我要吃着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吗？ 还俏皮话。 得得得，怨我，我不拉了行不行？真是抓一个，你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这是为嘛呢？别怄气，拉胡子不行，咱不拉还不行吗？这不就来了吗？嘿嘿，哎，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这是他赢钱了。 哦，那么要输钱呢？ 两圈牌没开胡， 这位什么模样？ 麻烦喽。 是啊，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哦， 骰子也上房了，这牌满摔桌子底下去了。 瞧瞧， 这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 哦，您给学学， 抓起牌来就是闲话。 哦， 看哪儿哪儿别扭，瞅哪儿哪儿不顺眼，这是输钱了啊。 哎， 嗯，哎呀，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好。 谁不该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 你瞧这嘴闲话。 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联还胡得了。 嗯， 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 呵， 你可太方人了。哼，上回跟你做个对联输我多少钱？你属狗我属鸡的，咱哥俩犯相，鸡狗不到头。说哪瞪眼，瞧这德行，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有那么说人的没有？ 长得就狗头狗脑，青果值钱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照您这模样，哎呦，大眼犄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来，完了完了，吸呼气了，省得明儿给你买棺材了啊。哟，这要死了这个。 不至于输俩圈这样啊。 这是对门那家。 哦，这要是跟上家呢？ 活不了。 上家也不行。 上家别顶他张。 什么叫顶张？ 不懂啊。 啊，不懂。 他打出这张牌 啊， 上家就别打了。 再打 要跟他这一样，他就是闲话。 这说什么呢？ 他打一个这个名一桶、 哦、 他打了，上家保不齐有啊。 嗯， 转过来人家打一个一桶，打什么一桶？哦，好，太高了啊。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就是闲话。 咱哥俩倒缘分倒不错，妙是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你拆对儿拿我的牌啊，我把你孩子扔顶了，我调诉你们家务不和，渣渣老跟着，跟得倒挺紧呐、啊，落不下你随娘改嫁过来的。 嚯，这话受得了受不了啊？ 骂人不带脏字儿。 哦，这是跟上家，那么要跟下家呢？ 他打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吃啊。 闲话。 不吃。 闲话。 左右活不了。 他打一个，腰鸡， 下家吃，别忙别忙，先沉住气，牌还不让你吃吗？我先问问您，我这张怎么了？是您的，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嗯，什么不要？认得，这叫五万中心证，你不要。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那儿进鸡桶，我打一个，他打俩，你这是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胡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我这要不着有愣吃的吗？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哗啦，把人牌给拨了，挡上了。 有那么来牌的没有啊？ 你这怎么跟他来？ 嗯， 拨了躺一瞧，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那怎么办？没得说了吧？ 他还有话， 还有话。 我知道你不要，这叫牌路。 啊、 我问你，刚才你那个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我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啊！净打这个咒牌，说你还瞪眼不服气儿。不要这力气了吧？要你要不给拨了呢？你啊， 是 不是呗？你给拨了躺下的 啊？ 是我给拨了躺下的。你力气来呀、啊？这四家要全亮着，还来什么劲儿呢？不会来，明儿别来啊！哪儿的事？我您这烟卷别抽了，您这烟卷别抽了。 嗯， 这位打都不勤，熏的倒勤的啊！您这是怨香老举着。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奶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呵， 这嘴的闲话 熄灭了吧？ 嗯， 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哎呀，倒霉就倒在这电灯上了，也不亮啊！ 啊， 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多大您呢？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哎，换不换呢？买羊了，遇不着留神没电呢、啊、要半夜摸着黑咱就别来了。 瞧瞧 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 嗯、 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嗯，坐这地别倒霉，完了，太方人了，这是绝地，看八折这买死孩子吧，告诉你头哪哪不合适啊。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多新鲜呐。 您这别蹬着别蹬着，呵，哪那么多的毛病啊，你哆嗦怎么吃烟的油子了？这位狗尿虽还敲腿了，这儿 这闲话， 后腿摘来把腰窝挂上， 喝， 哎，沏点茶喝吧，嗓全冒烟了啊，伺候着，天亮了买点点烟，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您说吧。哎，喝痰桶哪儿去了？ 喝 痰桶，我又爱啐个痰，哼，我跟。 嗯 嗯， 怎么 了？哎，哪儿犯味儿了？ 犯味儿， 这个味儿可不好闻呐，转着弯的来。刚才我闻了鼻子就没找着，是犯地沟味儿吗？不是， 嗯， 不是地沟。 嗯、找找， 呵 啊， 这儿了。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哎呀，这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您串。串也没关系，串完你到洗手去、嗯、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沫，你说 您瞧瞧受不了， 别串了，拜拜，饶命吧啊！要把我熏死了，蚊子香点上来份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你哎，你这屋子怎么盖，怎么没窗户啊？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 你瞧， 哎呀，这臭味打哪儿走呢？咱把房顶挑了， 嚯，要拆房了， 八千牌子就要拆房了。 您瞧瞧这，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怎么样？ 二筒发财对倒， 哦，胡那么两张， 您可听明白了？ 嗯， 胡不了， 怎么呢？ 经不起大红， 哦。 打这他挂线俩手就哆嗦， 是啊， 就这样了。 嗯嗯 啊，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搁在当间吧瞅他别扭，搁在边吧怕碰躺下， 哦， 有心把他搁口袋里、嗯、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这多新鲜呢， 站起来了， 嗯，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对发财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哎，三位打什么说话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 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信笺挤了，打什么说话我有听了。拜拜，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哎呀，今儿南风我不要，发财才行了。 行， 说出来了。 怎么要贪糊啊？是怎么着？ 您都受得了吗？ 啊，一张牌要死人， 人家一瞅啊，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啊， 何必呢？这个小牌 啊， 出条人命，人家拆开了让他赢， 为救他， 诚心插个这牌，还怕他听不见大声嚷、发财，他听见了，别忙，心里乐，我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怎么呢？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谁让他老磨来着呢？ 您就知这耍钱啊，没好处， 多害人吧。 哎，天津还有这么一种耍，您知道吗？ 您说什么耍？ 这也是在30年代那时候。 您念叨念叨， 这个叫喂石壶。 嚯，这是天津有名的耍。 对，纸牌， 哎， 全是老太太们在一块儿 啊，大娘们。 哎呦，牌手可不好找。 是啊，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哎，您再给学学这个打纸牌， 一找就是闲话 哦。 天津卫老太太说话好听， 是啊， 语音甜。 哎，您给学学， 大娘找二婶去， 来呗。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戏可不好，坐那儿抓起再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我要谢谢了，出不了这几样啊。 走吧你了，我们那散学一样、好，你了走走，我随后就到。 哎， 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大娘请坐，咱先搬搬牌。 哎，这什么叫搬搬牌啊？ 看谁的庄啊。 哦，搬庄 有规矩， 这庄家 抓31张， 旁庄呢 抓30张。 哦，还不一样， 一般牌是二婶的庄。 哦， 您听吧，不是斗牌， 这是 完全是斗话， 全凭这话， 一伸手这就张嘴。 哦， 话跟手一块来， 你给学学。 大娘啊，色点累，给我上个牌腻了。 我还上个牌。 哎呀，算别扭，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啊，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呼了。大娘走啊，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的哼的，听戏怪吵的哼的，瞧话剧又没有，听评戏啊也找不着，这为嘛呢？坐一块啊逗个小牌就解闷，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子来个马劲儿呢，就仿佛有多大抽似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了。四姨啊，我跟你了搞搞，你了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0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的，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儿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男人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这多大个的耗子！ 大娘不早，我不来呀、下了好些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听见买线的啊，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再来这个要一十二十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怎么呢？ 48张了， 全抓去了。 怎么样？刚刚这段郭荣启和马志存合说的打牌论，您听得还过瘾吗？这段相声听起来感觉很轻松，可是相声背后的寓意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打牌论所描写的虽然是普通百姓的娱乐生活，但他对其中人物的夸张描绘和讽刺，就不仅仅是批判嗜赌恶习，他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宽泛。比如说，每逢顺利就沾沾自喜，遭遇失败则怨天尤人，面临胜负关键又精神失常，无法控制等浅薄庸俗的性格心态，不也是许多人的共同弱点吗？又比如说，那种邻里之间琐碎无聊的闲事闲非，在许多缺乏文化素养、精神空虚贫乏的人们身上，不也是到处可见吗？